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极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世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好啦，今日咧嗱，就有我隔篱阿夫子喺度啦， 大家好。 有阿靓女山寨版佘诗曼喺度啦， 90磅。 系今日我就好舒服噶啦，一定。咁啊嗱，我哋咧头先咧呢一个即系第一个环节咧就讲。夫子的新書這個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就非常之有意思的本書，即可以說那個 comparison 那個比較這麼多場 這麼多場的社會運動， 而且我是很全面的，我會將各方面的責任呢都講出來，還有怎樣解開這個結呢？如果不是呢，就年年都是你鬧我我鬧你，解決不到的。 我覺得尤其是值得一班可能年輕人呢，即你對於即投入社會運動呢很有你的熱情呢，真的值得參考一下這些過去的社會運動前人，究竟他怎樣看，即是現在看回頭他們究竟怎樣看適合自己的行為，以及給了什麼的忠告大家呢，真的 recommend 大家買來看一看。現在我們要講另一個，我相信呢啲人唔會估到我哋今日會講呢個 topic， 因為咧個個人咧都唔敢過。你試下睇下，而家咧我哋搭港鐵咧。你基本上好少見到人戴口罩啊，係啊，冇啊，好少啊，我覺得。如果你試下你比較一下嗰陣時候我哋沙士嗰期講，真係喺條街嗰度喺邊度啊，十個人有九個戴口罩。但係原來咧呢一個今次嘅流感高峰期死亡人數已經超過300喎。咁我又覺得咧，點 嗰陣時沙士係299嚇， 冇錯，299 破啦。 而家係312，去到8月8日今日為止。 其實我都有好大，其實未去到今日話所謂破三百呢個字，其實我之前咧都已經好有保留，就係點解好似我哋嘅政府好似對於今次嘅流感咧，好似唔係點宣傳，好似冇乜俾一啲 warning 俾大家咁樣。咁而家我覺得大家會唔會有幾個因素咧？睇下夫子你同埋阿 Double 你點睇啫？第一，好可能大家咧將注意力咧就擺咗喺一啲我哋叫政治爭議。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呢，就是我覺得是不是傳媒已經失效，即是我們所謂以前呢沙士的期間呢就很靠大眾傳媒，即是大眾傳媒呢怎樣將這個的訊息發放出來呢？現在基本上有很多人都說沒有看電視新聞很久，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在 ATV 做衛生署的時候，記得是每天 alert 我們是有個 press con 的 stand up 的，每天就衛生署署長或者當時這個沙士他們有個統籌專員，每天都 update 下個數字感染人數和有什麼 precautions。 現在第三就政府都沒有做這件事， 我記得頭那幾有次最初好像即林鄭都有錄到去醫院去看的，但之後呢就已經將大家的 focus 去一地兩檢啦，爭拗去曬啲位置上，所以其實我都覺得接住今天的節目其實都想提醒大家呢樣嘢，其實係冇即係冇停過，同埋我都似政府嘅鋪天蓋地宣傳就去咗一地兩檢，其實會唔會等於先阿夫子講呢個配合翻我哋所謂國家宣傳路線？其實呢啲都係貫大陸嘅作風咧，呢個係大家都要做一樣嘢，咁其他民生嘅嘢就擺埋一邊先啦。我就好擔心樣嘢。 嗱，咁樣我就冇辦法畫一個等號嘅，即係話啊，佢係咪因為要強調咗對一地兩檢？我叫一地兩檢啊，一地兩檢。 那個的宣傳而忽略了這個衛生呢，這樣我沒有辦法畫一個等號、嗯啊、那即 to be fair、嗯啊、我覺得他是不是刻意這樣做呢，我就找不到證據、嗯啊、第二呢就是說因為當時那個 SARS 是一種變種，還有、 嗯、 初時你都不知道是什麼事、 嗯 啊、是一種怪病、 嗯 啊、大家都未找到、啊、當時是 H5N1 之類的那個什麼、嗯、所以呢大家那個的注意力呢是特別強的、 嗯 啊、所以那陣時呢是成為了一個社會焦點。好了，如果你說現在流感樣，流感年年都有，咁當然呢今年呢你睇一個數據呢，實質上呢係比過去嘅時候呢都係個案多，同埋有致命，同埋都致命嘅數字都比較多嘅。咁變咗呢一樣嘢呢就係話喺你一個看即係看似好普通嘅呢、這個唔好話疫情，係呢、這個病情嘅高峰期裏面，大家對於呢種病係有認識定係冇認識？如果你冇認識咧，或者即係你唔知佢咩嘅時候咧，你嗰個嘅關注度咧係強嘅喎。 嗯。 哦，你話啊流感啫咁樣。 嗰啲嘢㗎啦。 自己如果做好嘅預防咧、嗯，就冇諗過咁闊嘅。嗱、嗯、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就話我。如果從評論的角度，我首先就覺得政府當然是要多做事、嗯、因為呢你多講關於衛生上面嗰個嘅互相保護啊等等，同、嗯、你多講一地兩檢，其實唔違背嘅喎， 冇錯 嚇，唔違背嘅喎嚇。第二就係話個人好多時候咧，你如果係關心嗰、那個社會嘅變化，好多現象咧，有時未必係政府去 highlight 嗰樣嘢，咁自己本身咧都可以多做呢啲咩嘅。嗱、嗯，咁所以我唔係縱容嚇、 嗯， 我唔係縱容，我只不過係話咧，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嚟講咧，政府多做，民間自己本身係多了解，其實可以互相配合嘅、 嗯 啊。 不過我同意嘅，即係你好難話，即係呢樣嘢係咪因為政府要、嗯、即係將個 focus 擺喺一地兩檢嗰度？我又覺得未唔係嘅，因為佢就最想咧，你唔好擺 focus 喺嗰度。其實老實咁講，即係如果、嗯、我諗阿 Joyce 都清楚噶啦，依個係其中個策略噶嘛、 嗯， 叫冷處理啊嘛咁、嗯、樣。咁、嗯、但係咧，我又覺得真係從依三百幾個嘅死亡數字咧，我覺得依個數字本身就已經有個 alarming 嘅作用。 嗯、 真係咧，記者係應該要就呢件事咧，要捉一捉阿陳肇始，真係咧依個咁嘅即係新任呢一個嘅衛防局啊，唔係唔係衛生局局長咧，真係要出嚟咧講下，喂呢、這個數字究竟係代表乜嘢嘢啊？嗱、 嗯， 我記得袁國勇都出嚟講過嘢、嗯，其實連而家話。喂，我未聽過食衛局有人出嚟講嘢喎，但袁國勇就出嚟講過嘢，就話佢勸嗰啲嘅小朋友咧，就暫時就唔好去一啲公眾場合嗰度啦，因為今次呢個嘅病毒似乎 attack 小朋友同埋老人家特別犀利嘅咁樣。咁呢一個咧，我啊即係話我哋希望啦嚇，就真係當中唔係有咩嘅政治背景喺後面，令到即係我哋嘅官員咧對呢件事掉以輕心啦。咁而家我哋真係要進入一個叫一地兩檢。嗱，今個禮拜咧，其實有我相信呢個咧將會係嚟緊一段嘅日子，去到可能十月都會係一個我諗係一個 prime topic 嚟嘅。 冇 錯。咁嗱。今個禮拜其實就有好多嘅進展嘅，好多人都出嚟講過嘢。有啲我可能佢出嚟講，我就唔記得咗，可能阿 Joyce 補充一下。 嗯、 我記得咧，就呢一個嘅陳帆顧之前講出嚟講嘢啦，我哋嘅運防局 新嘅運防局 新局長陳帆，佢講咗幾樣嘢嘅。第一，佢就話諮詢緊啦，即係啲人話叫佢搞諮詢嚇、啊，諮詢緊啦。於是又邀請咧呢一個嘅關注組。其中一個發言人啊，陳淑莊就話、 嗯： 你隨時你可以揾我，我同你傾噶咁樣，不過一定要閉門嚇。咁、 嗯 啊、一陣我哋再講下啦，呢啲、 啊、 逐個講啦、 啊。 第二呢一、這個嘅啊。我哋叫七七七嘅，而家七七七咧又出嚟講就係話，我相信咧佢認為咧香港市民咧就係、是、即係大部分都係同意一地兩檢嘅咁、嗯、樣，即係咁就 我都唔知點解 啊，亦都不存在咩咧？不存在要推翻一地兩檢嘅咁樣。咁第三咧就呢、這、一個我啊王呢、這個嘅啊國誒、國務院呢個嘅誒、叫做。阿王光亞， 港澳辦主任，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咧就出嚟講就話釋法唔使釋法， 唔使用釋法。嗱，一陣我哋又講下點解佢哋咁覺得係唔使釋法咧咁樣。 搞得掂啊，撳得住啊嘛！佢講 第四 果啫嘛， 啱啱新鮮滾熱辣，誒唔講啊，因為咧我將阿湯家驊壓後少少，重點招呼佢一陣嗱。呢、这、一個嘅叫做啊，啱啱今日咧就有一班嘅律師啦， 係啦， 呢、这、一個嘅廿幾個律師當中包括呢、这個啊， 犀利啦，啊有呢個梁美芬啦， 梁美芬啦， 有呢個周浩鼎啦，有張國軍啦，有吳永嘉啦，仲有何君瑤啦，仲有呢個好出名嘅馬姓馬嗰個律師咧，好中意講 馬英國啊， 係啦， 係啦，嗱呢一班咧我哋叫建制派律師咧就出嚟講，佢講啲咩咧？基本上就兩點，第一就話呢一個咧。就我唔即系唔好即系上纲上线啊！即系话民主派，我都唔明白啊！所以你哋讲一百次话违反基本法，我就要讲翻一百次系符合基本法嘅咁样，即系叫对冲啊！呢个舆论对冲咁样。咁第二咧就系、是、嗱，呢、這个何君尧讲咧就得意啦，佢就咧讲 ICQ， 就话其实咧清关啫嘛，点解清关唔得啊？嗱，呢个我真系有啲奇怪，因为而家唔系讲清关啊，喂大佬，而家咧呢个一地两检咧系讲紧咩咧？系将中国全国性法律喺呢个西九嘅区域四分之一嘅区域 划一个地方出嚟， 吓、啊、就实行全国性法律。咁、嗱，不如咁啦，我哋评论之前咧就由近到远啦，就先评一评呢一个咁嘅即系今日嗰二十几个嘅律师啦。我哋系咪有条片可以播？出嚟 冇片嘅喎，不過 咁啊，如果有得播咧，就幾得意。 點解會有 ICQ 嘅時候話事？我考一考啊，夫子，你都好煙嘅喎。ICQ 其實勾勾地喎，知唔知 ICQ 係以往我哋而家平時我哋信息會打 ICQ 嘅。 而家都唔玩啦。 係咯， 真係 最早嘅我哋叫好似類似 Messenger 嗰類嘢嘅嘢嚟嘅。 我個仔嗰陣時啊，讀緊中學嘅時候先玩嘅啫嚇。而家佢都即係佢話 ICQ 嚇、啊。即係 將出入境、清關同埋檢疫權嘅，即係何君瑤就將 CIQ 就改成 ICQ，、不停係重複咁啊，俾現場記者喺度恥笑。哇！咩 ICQ， 佢講咗好多次都唔知道自己講錯嘅喎。 係啊， 嗱 ICQ，、 OK， 明白。 嗱CIQ 咧就代表 custom 啦。Immigration 啦，同嗰個發音我都唔係幾好記得咩，總言之一個 CIQ 係 Q quarantine 咁樣，咁 quarantine 即 係 隔離意思。 其實就即係個隔離啊、檢疫啊咁樣。咁 custom 梗係海關啦，睇你有冇嘢要報税啦。I 咧就係即係 immigration 咧，就係 check 下你證件係咪一個即係可以入到境㗎啦咁樣。咁頭先講嘅Q 咧就係代表檢疫啦咁樣。嗱，但係咧我就覺得。都話啦，唔好淨係笑啊！依、這個何君瑤咧，呢、這個叫將佢變咗 ICQ 啦咁樣，佢都可以。我相信佢聽日咧就會 defence 啊、我冇錯啊，都係依三個字母啊咁樣，都係依三個字母。 冇錯、 啊。不過咧睇到啦，即係話咧，我成日講建制派而家即係我哋嘅中國政府所用嘅人咧，以前咧就有依個咩咧，有依個嘅曾鈺成依啲啊，即係依啲咧。某個程度上個水平咧 高啲好多， 高好多。而家咧，你依二十幾個人出嚟嘅時候咧，就睇到佢嘅水平係乜嘢水平咯 ？ICQ 水平咯 ，ICQ 水平 即係勾咗咯。 啊，即係連講一句正確嘅，喂，你律師嚟㗎，你點會 CIQ 你都講唔到出嚟咧？ 大律師啊？ 佢唔係，佢係律師啫。 馬英國啊？ 馬英國就大律師啦，係啦。咁就嗱、這個、呢一個咧，我話第一就係你睇到呢班人嘅質素係點，但係佢亦都咧，我覺得咧，佢呢一班人咧，其實就你睇到過去香港政治咧，就用呢個好似周庸式啦。咩咧？嗱，總言之，你有一班律師啊嘛，我又出一班律師，你有一班所謂嘅佔領中環嘛，我又有一班反佔領中環，呢啲就叫輿論對沖。而家你睇到嘅呢一班人咧，會越嚟越多呢啲咁嘅人噶，就出嚟咧就撐一地兩檢啊，即係呢啲咁嘅組織就會出嚟啦。咁又會出好多民調啦，即係啲民調咧就會話嗱，我一個好得意嘅，你會唔會相信自由黨做嘅民調咧？各个政党而家大家喺度走出嚟争住做民调啊！ 唔同嘅传媒添，唔同嘅传媒， 唔同嘅传媒 都会做自己啱心水嗰啲民意调查嘅。 咁呢啲都系一个我谂阿 Joyce 好熟悉嘅，呢啲其实系一种嘅政治操作咯，即系一啲。基本上就是製造輿論， 製造輿論，同埋你可以 manipulate 啲輿論，你要個結果係點，亦都可以做到係咁，其實都幾恐怖。 其實咧，如果真係要嚴格講 ，survey 咧就好多走盞位嘅。 係， 你嘅 questionnaire 點定？ 咁佢係最信呢樣嘢啊嘛，佢最信嘅 survey 係可以由 organizer。 嚟控制嚟 predict 到嘅結果噶嘛？啊，嗱，講到呢個問題咧，我覺得有兩點咧，不妨可以即係嚇攞出嚟，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嗯，好啊。 點解呢？近呢四年嚟，嗱，好特別嘅喎，係呢近呢四年嚟咧，先至會有好多咧，就係話啊，你民主派或者你社會講咩話題，建制派咧跟住揾翻啲人咧，係同樣。在呢個問題上面咧，同你爭奪市場嘅，佢叫做咧陣地戰。陣地戰嘅概念咧，喺即係嗱，我唔係講某一個團體或者某件事啊，喺共產主義文化裏邊咧，陣地戰，尤其是輿論陣地戰係兩點嘅。第一，鞏固自己嘅陣地，啱啱不杆子裏邊保政權啊嘛，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啊嘛。咁但係。陣地戰，輿論的陣地戰，還有另外一樣嘢嘅話，就是鞏固自己的陣地的同時，還要霸佔別人的陣地。這個才是它核心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呢，這幾年來國內猛咁講依法治國，以前不講嘛，或者以前不是現在那麼強調嘛，它的精神就是說你香港人喜歡講法律嘛， 我不跟你講法律， 我不跟你講法律，我用法律來禁你。不過呢，在國內的概念，法律也是為政治服務的。國內的律師呢，每年都要經過年審，官方滿意你下一年才可以執業，如果不是一腳踢你走。沒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大家你可以看到法律要講內涵，同埋係發自咗個精神噶嘛，係嘛？咁佢而家咧就總之合乎法律的程序， 法律程序 程序，你就同我通過咗我要嘅內容。咁呢啲點樣講法治啊？ 嗱，夫子咧肯講得好正確一樣嘢。你而家我哋嘅法律咧，香港嘅所謂法治精神咧，而家淪為程序啊，都唔係已經超越條文啦，係程序嘅啫。因為點解？而家原來。今次一地兩檢告訴我們，連條文都不重要，因為它可以用這個基本法二十條就可以橫行無忌，所謂的基本法十八條其他的條文都是不重要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只要行過三步曲，三步程序，一，你政府兩地政府講掂數，然後跟住就給人大，人大通過了之後本地立法，它是講程序。我話香港而家嗰個嘅法治精神咧，淪為就唔需要講條文啦，因為有一個嘅二十條咧，即係叫包曬所有嘢。總言之，嗰二十條就係話香港政府可以提請人大去俾一啲嘅做一啲嘢咧，係叫做佢過去冇咁嘅權，而家咧就可以賦予一個權俾佢，包括如果係咁講法咧，包括違反基本法。 嗱呢度咧，我又。補充少少嘢啊！我哋呢啲算死正種啊！點解叫死正種咧？八十年代鄧小平低温講一國兩制嘅時候咧，我當時幸運，我有機會咧係參與當時嗰啲採訪，咁同時咧當時仲可以喺個體制內，所以咧幾多聽傳達。佢嗰陣時嘅構想係點啊？講咩不變形、不走樣啊？我話係，習近平成日講不變形、不走樣、不動搖，啱嘅。不過是從2003年開始嘛，真係冇嗰陣時開始已經硬邦邦啦，冇改到啊。但係2003年之前嗰啲，再加上80年代講嗰啲，係變到七彩啦。嗱，所以你就講啦，我補充少少，當時起草基本法嘅時候，我喺北京。咁講到呢個基本法裏邊啊點寫啊點咩嘅時候，包括啲條文啊點啊，當時咧李後。嗱，而家佢過身啦，我哋即係唔係話咩啊？我哋可以講翻出嚟，因為呢啲已經係好多地方都慢慢流翻出嚟啊。當時李後同我講，小柳叫我小柳嘅啫，唔係夫子，小柳，小柳，喂，啲嘢咧唔需要講得咁認真啊，唔需要講得咁死嘅。我話點解啊？呢啲嘢咧，法律啊嘛，你講得清楚啲， 越清楚越 好啲噶，係嘛？李後就話。小平同志，小平啊，鄧小平同志啊，佢嘅意思就話起草呢啲法律啦，係宜鬆不宜緊。點解啊？宜鬆不宜緊，佢我最深印象，佢話你而家寫得鬆啲咧，就可以日後有需要嘅時候， 讓全國人大有較大的解釋空間。 講 到清楚嘅喎，講到清楚嘅喎。嚇，當時啊，我最記得你又同我哋講啊，小平同志談根本法的時候，嚇、啊。根本法咩根本法？基本法嘛，佢唔知咩，佢根本法差唔多啦。總之就係、是，如果唔係，點解話五十年不變啊？本來係講八十年不變啊嘛，講嚟一百年不變啊嘛，後來點解無端端變咗五十年不變啦？嗰陣時，鄧小平話：你香港人驚乜咧？哇，驚共產黨啊！嘿，得啦，你如果你話驚，我講到明嚇，九、啊、七年之後。五十年不變，你話唔夠；八十年不變，你話唔夠；我一百年不變，你講幾多年我就答 一百五十年都得噶，冇用嘅，因為呢一樣嘢唔重要，佢根本唔得一。佢唔急，根本打算遵從。第一、第二，頭先你講咗個重點啊，基本法係攞嚟氹你嘅啫嘛，裡面寫得咁鬆，其實到最後只要有一個叫釋法權， 唔係就可以。呢度咧，我有少少咧， 有補充啊， 補充或者唔同意，因為點解咧？我講緊嘅八十年代，你講嘅係而家，你講緊係啱嘅，我講緊嗰個八十年代又啱嘅，因為點解咧？嗰陣時中國未係財大。 未財大氣粗， 跟住鼻氣粗啦、啊，你財大先氣粗啫嚇、啊。當時咧，北京佢計算一國兩制唔係俾你香港，未俾台灣嘛，佢要氹台灣落搭啊嘛，梗、係當時個構想，我覺得係好嘅、即係最低原意啦。佢、真係謙虛噶嘛嗰陣時， 即係佢嗰陣時候都真係你睇講嘅，佢又俾多啲嘅解釋權咧。其實解釋權希望都係鬆啲嘅，唔係好似而家咁嘅。 從寬鬆嘅角度咁、而且咧，佢真係覺得咧，係香港嗰陣時咧係好多嘢咧係經濟相對又強過嗰陣時嘅大陸啦，而家大陸嘅強咧，即係而家咧，香港當年嗰兩個作用，一個就係對台灣嘅示範，一個兩制嘅作用，一個咧就係經濟上邊咧係當時強過國內嘅，佢睇見一啲政治現實嗱，大家記住啊，共產黨或者好多執政者啊，佢嘅諗法係其實係根據兩個字嘅咋。厲害，佢唔係講道理噶，包括美國都係咁嘅，嚇咁佢就喂對我有利嘅呢個政策我咪用咯，對我不利嘅講個政權啊不利嘅佢咪唔用咯，咁、所以咧佢 但係美國最少咧對美國國民本身咧就會受到個制度嘅保護。 係啦，而家問題咧就係話中國到今時今日都係封建王朝嘅統治啊嘛，中國共產黨咧。佢唔係好似以前啊，唐朝啊，姓李啊，清朝就姓愛新覺羅。今日共產黨係姓共啊嘛，嚇、但係都係一個小王朝嚟噶嘛，係嘛？嗱，咁佢係一個咁嘅利益群體之下咧，咁佢就當年咧係希望能夠做到呢、這個吸納各方面意見，因為佢嗰陣時真係開放，但係六四之後咧完全係變曬樣啦。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見佢而家就係用嗰陣時嘅思維咯。你話香港人講中意講法律，我就係全部同你講法律嘅包裝， 跟住框框嘅啫。 內容嚟講咧，就係以我為主。嗱、我又講國內一啲我哋好衰嘅八卦，周圍去傾偈。我又講啲國內而家有啲官員，佢講講下咧，脱口而出啦， 留口風。 係啊，脱口而出啦，佢就話。唉，我哋而家使乜仲咁委屈啦？嚇、委屈咩啊？委屈仲要喺香港做戲，一聲咁啊話收冇咗兩制咪得咯？咁、佢又唔諗下，喂上邊諗上邊嘅考慮，一講話收回兩制咧，共產黨喺國際上邊啊，你都唔掂噶嘛，係嘛？咁下邊啲官員就亂噏啦，你話佢嚇。咁而家國內咧好多官員鬧一個人嘅啫。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你，鬧邊個啊？梗係唔敢鬧習大大啦，鬧邊個啊？鬧鄧小平啊？點解鬧佢啊？鄧小平咁偉大， 因為佢一國兩制，但係佢搞出嚟啊！ 老懵懂嗰陣時答應香港有一國兩制，而家我哋幾難管嗱。不過咁要搞清楚，講呢啲説話嗰啲咧，一來可能係意氣啦，二來咧講呢啲説話嗰啲人，就我所了解啊。根本咧唔知道一國兩制嘅來源係點嘅，佢哋研究香港問題咧兩年啊三年，貨仔就專家嚟㗎啦。咁然之後就按而家上面嗰個要求指示嚟解讀基本法啦。咁我話如果我哋攞翻當年我哋採訪嗰啲記錄出嚟啊，或者真係啊真真正正講八十年代當時啊 即使四大護法嗰陣時嘅四大護法嚇，蕭偉雲啊等等嚇，吳建凡啊等等啊，邵天任啊等等，即使攞翻佢哋嗰陣時嘅研究放出嚟咧，都比今時今日嘅解讀鬆好多。 系啦，因为点解咧？其实如果你讲翻以前咧，呢个基本法根本就系要为咗保护一国两制嘅落实，因为咧有咗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呢个精神， 当时系好意嚟嘅，真 就用基本法嚟去将呢个嘅精神落实。好啦，咁所以咧佢写得咁松啊，其实系好多时咧就系惊你香港人惊啊，唉，咁跟住咧好多嘢保障，包括呢个咁啊第十八条吓，只有附件嗰啲嘅全国性法律咧先至会实施喺香港。咁但系而家咧你就知道啦，即系所谓时移世易啦，大家嗰个成个权力平衡调转咗啦。今时今日中共喺香港嘅统治嗰个所谓依法治国，已经再唔系嗰个原初嘅精神。保護一國兩制，而是收回主權，收回主權，而且用那個的所謂的法治的原則，已經再不是他時家講就話咩原初精神，而家唔再講原初精神。 上有好者，下有甚賢的傳統的宦官政治、太監政治嗰種影響之下咧，而家有很多嘢咧，可能上邊咧佢唔係落個 order 咁死嘅喎。 但就有 人是一个精神，但是跟住一层一层咧就是，我想到一些更绝的更左的桥啦，咁上边会欣赏嘅喎。 睇到香港而家咪好多人选桥啊？ 点啊？呢个就喺中国政治文化里边呢叫做宁左勿右，因为左咧。不是路線上的錯，是方法上的錯，即使後來啊，新的領導人說你太過左了，你搞破壞，好像六七暴動一樣，那些人就說， 但不是嚴重罪行來的，這個對他們， 因為左是方法上錯誤的，如果你是右，這個是路線上錯誤，你看朱鎔基到今時今日，他的檔案裡面還寫他是反右期間的大右派，不過他後來成為總理，嘿，呢啲抌埋一邊啦，啊，所以咧好多人啊，為咗逢迎啊，有好多橋咧就諗咗出嚟。嗱，我講一樣嘢先嚇，嗱呢樣嘢唔係我作噶，呢一樣嘢咧喺國內亦都係漏咗出嚟噶，佢只不過係撳實漏咗咋。按照基本法，特首問責官員係要由中央任命啦，係嘛？啱啱寫到明嚇咁樣。咁常任秘書長係唔係咧？唔係喎。嗱，按照基本法，常任秘書長咧係香港公務員體系，唔使中央任命嘅，係由個特首嚇，或者根據香港啊公務員嗰，那個體嗰，那個體制啊等等。咁但係咧，原來國內有啲我唔知係擦鞋仔定係乜嘢啦嚇。咁佢竟然提出一個建議。中央對香港的常任秘書長沒有任命權，但是可以有推薦權。什麼叫推薦權呢？就是說，啊，我中央向特首推薦這個人做常秘啦，啊， 那你夠不夠不接受這個推薦 呢？肯不肯呢？或者敢不敢呢？這樣 即以前就基本上不是，即不是這樣說的，以前就是什麼呢？就懂得，都還是懂得避嫌。 現 在呢就覺得這一件事呢， 對 就係啦，唔係你諗，你常人都諗啦，你中央推薦落嚟，唔通我唔任命咩？咁，所以你為咗依件事唔會發生，你就唔好推薦，因為佢先可以實施到個真正嘅權啊嘛。 咁，所以咧，阿爺到某個時候嚟講咧，就我冇違法啦，佢都依法辦事喎。咁，跟住咧，下邊嗰啲人咧，擦嗰啲鞋油咧，去到心口，去到塊面嘅。正因為呢啲情況，我採訪45年啦。尤其是中英談判的時候，我在英國調我的英國起草基本法，跟住就很多港英為老為少就跪過來的了，全個過程我看到中國的或者香港的當代官場現形記，所以我又寫了另外一本書，那本書又再版了。 你叮噹來的，這裡是不是為什麼這麼多出來？ 不是，因為為什麼呢？我很瘋啊，我這陣 子好多產啊， 過去兩年我很瘋啊，我老婆都罵我，你癲嘅咩？兩年裏面寫5本書，925000字，咁啊就不過托賴，其中3本就再版啦，有2本係家印嘅，咁 呢度就其中一本，呢本是用小说形式写嘅。 系 点解咧？香港当代官场现形记啊！ 哇，四世而家香港嘅情况啦， 一直写到2012年。 啊！咁最 latest 咪有喎，暫時可能你要諗下下一本先喎。 係，因為已經好多啦。嗱，咁大家你慢慢睇到我講緊咩人嘅、 啊。你冇擺到阿湯家驊喺裏面啦，即 係。大家有興趣啦，就係因為點解咧？大家一睇個名， 要擺啦，要擺啦。 一睇個名咧，哇！夫子，你識鹹濕小説啊？你玉露，哇！一睇嘅玉露，你仲唔係咩？ 細娘中意喎玉露。 咁我嘅意思就係話，大家唔好回錯嘢。我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你要成為欲望嘅奴隸，你就會進入欲望嘅奴役。係咁解啊嘛。我就睇得好真啊。當時啲人係點樣可以扭曲自己嚇？你知啊，嗰陣時港英為老為少，點樣要得到新主嘅寵愛咧？當時好多種方法嘅喎，嚇咁因為今日唔係講嗰個，可以好簡單啦。大家想學擦鞋睇佢啦。點解呢本書好多建制派睇嘅？ 話要學嘢先可以睇喎， 唔係學嘢啊！首先第一樣嘢睇有冇寫我先，第二就學嘢啦。佢裏邊啊，當時係要令到啲中央領導人點樣對佢有好感咧咁樣嚇。其中一個當時中國冇嘅嘢，你送啲嘢俾中央領導人，中央領導人乜都有啦，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即 要槍有槍，要炮有炮， 要男人有男人， 要女人有女人。 咁佢哋送咩俾佢咧？結果有個人真係好精彩。當時中國冇嘅，佢送咗兩套俾中央領導人，係咩啊？就是日本出的電動麻雀機。 我記得日本什麼點 要聽到日本。 我不過頂一頂醒我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就要取得呢個認同，咁所以咧就為咗為免我哋啲老人家洗牌好辛苦啊，就進口咗兩個呢啲電動麻雀機。哇！嗰啲老人家都唔知幾開心嚇。咁呢個一個例子啊，另外一個例子仲絕，就係話點樣可以令到佢感覺得到你對佢真係好貼心咁樣去為佢諗嘢嘅咧咁樣。咁其中咧有一個領導人生日。有個人咧就送禮物咧，送到好刁轉嘅，又唔使點錢嘅喎，嚇嗰個方法咧就係佢知道佢邊日生日，咁跟住咧就揾人走去圖書館揾翻以前嘅報紙，因為當時領導人打仗嗰個階段咧，佢就係打完仗之後咧，贏咗又好，輸咗又好啦，佢冇記錄嘅。咁最多後來啲書啊，咁啊講翻你幾時打贏啊，邊場仗咁樣。但係當時《新華日報》有寫噶嘛，嚇、啊、咁於是走去圖書館揾翻佢打贏仗嗰日嘅新聞，影翻出嚟，揾個鏡架傷翻好佢，送翻俾佢。哇！你話呢啲係咪？喂，你同我都諗唔到嘅，佢哋啲擦鞋仔。 唔係今日好多， 而家都係咁嘅喎。所有領導人，香港依個新聞處咧，都會一離開時候去到機場咧，就會預備曬一邊好靚嘅電子相簿，將領導人 香港。呢個喺國內都有嘅。 係啊，國內好興喎，香港都已經做嘅咯喎。 其實咧，我都話啦， 你係揾而家嗰啲相嘛？佢哋嗰陣時揾歷史， 幾多幾厲害？ 哇！我哋真係服曬啊，服曬啊！嗱，我裏邊全部寫曬，裏邊出嚟，一直寫到2012年。 咁所以咧，我話咧呢一種文化而家都出落嚟香港啦。之前有個又係姓湯嘅，叫湯顯明。咁啊，又成日招呼國內嗰啲官員嚟飲茅台啊！你知茅台啊，喺國內嘅即係嗰個價值係感覺好高啊嘛。嗱，不過咁嗱，我哋咧今日咧，而家呢一節咧就招呼咗嗰20多個嘅法律界、建制法律界啦。一陣下一節我哋翻嚟咧，就真係要講埋其他啦，777啦、陳凡啦，同呢個湯家驊。 你都有范徐嚟睇， 呢個都同你呢本書有關係嘅，即係呢一全班咧，其實都係喺因為呢個所謂官場。 嗱，我冇講話我有冇寫邊個㗎嚇，你哋有興趣自己攞嚟睇下。 自己翻啦，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就再講講呢個一地兩檢。